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赵无极想要追去，却发现自己的速度和泰坦巨猿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而泰坦巨猿刚才带给他的强烈震荡力险些震破了他的武魂真身。此时在魂力的大幅度消耗之下，赵无极知道就算自己追上去也于事无补。唐三从大树上滑落下来，嘴角处已尽是血渍，显然伤得不轻。胖子马红俊灰头土脸地站了起来，正揉着自己被唐三踢过的屁股。宁荣荣也从昏厥中清醒过来，在奥斯卡的搀扶下站起身，但因为头脑依旧有些昏沉，整个人半个身子都掉在奥斯卡身上。戴沐白抱着朱竹清从他自己轰出的大坑中爬了起来，众人面面相觑，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如果这是一支由魂师组成的队伍，在面对森林之王泰坦巨猿这样的敌人时只损失了一名队友，这已经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儿了。可是他们并不是一支魂师队伍，而是学员。赵无极接受不了自己的学生被泰坦巨猿抓走，生死不明的结局。唐三更加接受不了，强忍着体内的剧痛，唐三从地面上爬了起来，想要站稳，却又哇的一声喷出了一口鲜血。泰坦巨猿身上释放的气浪，给人一种无可抵御的力量感。尽管唐三身体强健，但这重重的一撞却令他体内翻腾，似乎五脏六腑都移了位置。幸好玄天功本身有着养生的妙用，不需要他刻意驱动就可以飞快地平复他体内翻腾的气血。唐三默默地走到奥斯卡面前，奥斯卡赶忙递给他一根恢复香肠，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说出口。唐三毫不犹豫地将香肠吞咽下去，在恢复香肠的作用下，体内的伤势顿时缓解了几分。奥斯卡的恢复香肠毕竟是第一魂环技能，虽然有着一定的治疗和恢复体力的作用，但并不是什么伤势都能瞬间痊愈的。赵无极此时已经无法再继续保持自己的武魂真身，现出本体，他的脸色一片铁青。 这泰坦巨猿怎么可能出现在星斗大森林外围呢？哎，对不起大家，都是我不好，没能阻止他抓走小五。唐三，你节哀吧。 不怪你，是我没有保护好小五。 大家先原地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换个地方再从长计议。 小奥，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给我一根蘑菇肠，不要声张，不要让任何人看到。 奥斯卡的耳中突然响起了这个声音，声若文瑞却又清晰无比。奥斯卡心中一惊，他清晰地辨别出这是唐三的声音，只是似乎这声音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就连他扶着的宁荣荣都没有反应。当他看向唐三的时候，唐三也正好抬起头，四目相对。奥斯卡飞快地抬起一只手捂住了自己的嘴，才没让自己惊呼出声。唐三的双眼此时已经变成了一片血红，红得仿佛要滴出血来，看上去说不出的妖异。从他眼中，奥斯卡能够深切地感受出一种冷厉，但是他并没有召唤出自己的蘑菇肠，因为他知道唐三要去干什么。正是因为他当唐三是兄弟，才更不能让他去送死。可是看着唐三那血红的眼睛，他却怎么也说不出那个不字。之前他所做的蘑菇肠，在泰坦巨猿发出那黑色气浪的时候，已经被震得不知道掉哪儿去了，现在只能重新制作。还好之前时间短，他没有弄出太多，魂力消耗不大。 小奥，如果被抓走的是你的妹妹，你会怎么做？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也要去试试。算我求你，如果我现在不去，那么 这将成为我一生的遗憾。给我一根蘑菇肠，只要这次我不死，小三永远记着你这份人情。 嗯，罢了，老子有根蘑菇肠。 小奥，你在干什么？ 唐三。 宁荣荣的声音顿时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赵无极也是聪明人，立刻就意识到了不妙，可惜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唐三成为了第一个吃下蘑菇肠的人。六片虚幻般的翅膀飘然出现在身后，在赵无极扑上来的一瞬间，六片翅膀带着唐三的身体升上了空中。 对不起，赵老师，我必须要去找小五，哪怕他已经死了，我也要找回他的尸体。 七宝有名，二渊送。小三，快去吧，我支持你，我加大了魂力输出，增速效果应该能够在离开我魂力范围后维持一分钟的时间，一定要找回小五，他也是我的室友。 唐三深深地看了宁荣荣一眼，他并没有说出那个谢字，整个人已经在蘑菇肠附带的飞翔效果中急速朝着泰坦巨猿消失的方向飞去。 你们 赵老师，你也看到小三的眼睛了，如果我们不让他去，恐怕他靠走路也要去追，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你要怪就怪我吧。 哼，怪怪什么怪，赶快给我弄出你那蘑菇肠来，既然去追就大家一起去，死就死吧，一起死好了，谁不想去的就滚出星斗大森林。 奥斯卡，快。 自从戴沐白抱着朱竹清从坑里爬出来，就一直抓着他的手，小五被抓走的时候他也看到了，他一直在想，如果被抓走的不是小五而是朱竹清，自己会怎么做，或许会比唐三更加激动吧。或许是存在危机感的缘故，他始终握着朱竹清冰冷的小手，不管朱竹清怎么挣扎他也不肯放开。朱竹清不再挣扎，此时他脸上的冰冷已经不见了，偶尔看向戴沐白，整个人都显得有些沉默。而在森林的那一头，泰坦巨猿在急速奔驰着，整个星斗大森林的地形他似乎已经全都背了下来，不论前方有什么阻碍，他就算不减速也能保证自己不被撞到。庞大的身体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每一次纵跃都能前进百米开外。星斗大森林内的魂兽虽然数量庞大，种类众多，可一旦感受到他的气息，这些魂兽就会退避三舍，谁敢来阻挡这恐怖的森林之王呢？唐三虽然有奥斯卡的飞行蘑菇肠辅助，可以凭借凤尾机关蛇的飞行速度前进，可和眼前的泰坦猩猩相比依旧太慢了，更何况这泰坦巨猿前进并不是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唐三根本没有追上的可能。如果此时史莱克学院的众人看到泰坦巨猿前进的样子，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此时的小五已经不是被他握在巨手之中，而是端坐在泰坦巨猿宽厚的肩膀上。泰坦巨猿奔行的速度虽快，但却极其平稳，坐在他的肩上，小五甚至感觉不到半分震荡。小五脸上此时尽是担忧之色，不时朝着泰坦巨猿奔行的反方向看去。 二明，就在这里把我放下吧，别再走了，我要尽快赶回去，否则他们会担心的。二明，你真不应该出来找我。 听到小五的话，他竟然神奇地停了下来，并且匍匐下身体，让小五从自己的肩膀上下来。巨猿摇了摇头，眼中竟然流露出无辜的神色。 小三受伤了，我被你抓走，他一定非常着急。哎呀，小三，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我马上就回去了。二明，下次你再感受到我的气息，先远距离观察一下，千万不要贸然出手，否则的话，万一伤到我的朋友们就麻烦了。 小五今天见到他感到十分突兀，可那种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向眼前的泰坦巨猿解释，只能用特殊的方法告诉他不要伤人，但最后还是被泰坦巨猿带了出来。 虽然小五知道他是在担心自己，可是现在这个局面绝对不是小五愿意看到的，尤其是唐三受伤这件事更是令小五非常担忧。这泰坦巨猿就像能够听懂小五的话，灯笼大小的巨眼中光芒吞吐，神色间却异常温和。 二明，大明还好吗？那就好，我怕伙伴们担心，必须赶快回去。既然被你带出来了，索性我就完成自己的第三个魂环吧，也省得下次再找机会了。我现在就开始，你替我护法。对不起二明，虽然我不会帮助他们猎杀魂兽，可是我也不能阻止他们。 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大，却足足传出千米，在此范围内所有的魂兽都飞快离开了自己的领地，向外面逃窜。小五心中担忧唐三的状况，不敢耽误时间，直接在二明面前盘膝坐下，双手捏着兰花指，右手掌心向上平放在自己大腿上，左手竖放胸前，口中开始发出一连串奇异的声音。伴随着这声音，小五的双眼渐渐变成了红色，两圈黄色魂环悄然出现，围绕着他的身体上下律动，同时一个巨大的白色虚影在他背后渐渐成型，竟然正是他武魂玉兔的形态。淡淡的红光逐渐从小五身上蔓延出来，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强，鲜红色的光芒就像血液一般弥漫。泰坦巨猿二明匍匐在小五身旁，看着红光中的小五，眼神之中流露出了几分渴望的光芒。时间渐渐流逝，那强烈的红色光芒中渐渐透出一层紫芒，紫芒化为点点星光凝聚成型，赫然正是一圈圆环。紫环套下降落在小五身上，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些无法与另外两个光环协调在一起，但随着红光增强，紫环渐渐变得平稳下来，赫然是一个千年魂环。不用说别人，就算是唐三的老师，对武魂研究最为深刻的大师在这里，恐怕也无法明白小五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更不会明白为什么他能自己产生出魂环。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